以副会长姜泰焕为团长的旅日朝鲜人和平统一协会代表团11号前往外秀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献花束，表示了敬意。代表团是这天乘飞机到达平壤的。